第八集， 送走了两个鬼，我看着床上的尸体发愁，这也太恶心了，这咋整啊？我原本对于自己的室友还有那么一内内的怜悯，但是我一想他做的那些破事儿，我就止不住的犯恶心，不只是生理上的，还是心理上的。旁边的吴贤禅悠悠地说道：“ 老公收拾，你亲我一口。 亲你个头。”但是我为了逃避劳动，还是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他凑过来，有点不满意。 亲嘴，我当猫的时候你都亲嘴，怎么现在不亲了？ 说实话吧，我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好意思。第一，我是弯的；第二，我弯得很纯情；第三，我虽然老公叫的料，但是我确实没有跟人这么亲密过；第四，我真的很喜欢猫。综上所说，我感觉我暂时不太能去亲他棱角分明、帅气逼人、看起来特别诱人的嘴巴，就只能亲亲他的脸颊了事。他不依不饶地把脸凑了过来， 亲脸只能收拾一半，我只能给他缝上，到时候警察来了你自己解释这堆内脏啊。 他凑得很近，绿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说得很认真，我们的呼吸交错着。我觉得吧，我就是色欲熏心了。我侧了侧头，避免跟他的鼻梁打架，然后在他的嘴上迅速响亮地哇了一口之后后退了一步，脸上烫得吓人。他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，又有点不满意地说道：“ 再来一下，你们人类接吻不伸舌头啊？” 奶奶的，还是猫好，猫可不伸舌头。我只好又凑过去了，带着点期待，又假装不情愿的衔住了他的嘴唇。他张了张嘴，舔了一下我的舌头之后，就放开了我。 老婆好甜。 他心满意足地转过身去处理那具尸体，把内脏随手塞回了张扬的肚子，又顺手把他肚子上的痕迹抹去，打了个响指，消除了床单上的血迹。 好了，报警吧。 我红着一张老脸打了110，让警察叔叔来处理这些事。警察叔叔的办事效率贼高，光速上门。当做完笔录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6点。我顺便举报了那个办冥婚的小村庄，警察叔叔说会严查，然后就送走了我们。呼贤禅拉着我的手，穿着玳瑁卫衣跟低腰牛仔裤，一双帆布鞋，不知道这身衣服是从哪儿变出来的，别说还挺时尚的。 请我吃饭。你答应我到了地方请我吃好吃的。 吃什么？我勾着这人的手指问道。在我的兜里还有整整500块，是我上个月家教的工资，在明天还得接着给人家上课去。想到这里我又不免庆幸起来，庆幸他及时把我带回来。吃烤肉不？我请你，明天你得自己待着，我下了课得去给别的孩子上课。 老公明天去找房子，吃烤肉老婆给烤吗？ 当然了，你又不会烤。喂，明天你去找房子别走丢了。 当然不能，我记得老婆的味道，等我们的事务所成立了，你就不去补课了，好不好？我养你，你好好上学，可以吗？ 这个人在大街上一边说还一边要舔人，果然是恶习难改。虽然说他的舌头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让人心动，我现在已经被舔得有点习惯了。总要把人家的课时上完啊，上完再说吧。他不再说话，跟着我在充满烟火气息的小吃街上寻找着想吃的烤肉店面。最终我们终于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家店，人不太多，老板娘正站在门口揽客，他的儿子坐在门口的桌子上非常乖巧地写着作业， 不时抬头问一下自己的妈妈。这女人则是非常有耐心地弯腰去给孩子讲解。我没有父母，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的。 走吧，这家的肉很新鲜，我闻出来了。 我们进了店，老板娘忙不迭地迎过来给我们安排了座位，脸上堆满了笑。 欢迎光临，请问你要点些什么？ 我顺手接过菜单，点了几盘肉，又点了两瓶冰啤酒。我喝酒不太行，不知道他怎么样。这个时候，我听见孩子特别小声地问道： 妈妈，哥哥怎么和哥哥牵着手呀？ 因为他们关系很好呀，是好朋友。 可我看电视里，只有男女朋友才牵手啊，他们是不是在谈恋爱呀？ 应该是吧。那我们都给他们赠送一个甜蜜拼盘好不好？你去挖西瓜，我去洗小番茄。 好。 小朋友高高兴兴地放下笔，认认真真去洗手，然后拿出了一个新型的盘子，往里面摆起了西瓜。老板娘则是洗了几个小番茄，摆在了盘子的周围。 这是本店赠送的，祝两位长长久久啊。 我笑着点了点头。说实话，我被这个善意击中了。老板娘应该是独身带着孩子，但是店里没人闹事儿。在结账的时候，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幅照片，里面的男人军装笔挺，表情无比的肃穆，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军人。只可惜照片是黑白的。出于这份敬意啊，我多打包了一份炒饭。我们走出小店的时候，发现不远处坐着几只狼狗，在黑暗之中目光灼灼地看着烧烤店。而不多时，老板娘领着孩子从店里走出来，那几只狼狗在他们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，直到确定老板娘带着孩子进了单元楼，走廊里的灯光一层一层地亮起，那些狼狗才互相打讯号似的碰碰鼻子离开了。我放心地放下了手中攥了很久的石头，也跟着他心满意足地回了家。遇见吴贤臣之后，我见识到了什么是善恶有报，见识到了什么是亲情，又见识到了世界对于我的善意。走在星空之下，我忽然拉住他，亲了他一口。谢谢老公。 不客气，不如今天晚上洗干净履行之前的承诺。 呸，妈的，老色猫，满脑子就想那些破烂事儿。我呸。 不行，只能手，对，手。 用手也行啊。 他忽然揽过我的腰，把我抵在巷子的墙上，用他的兜帽罩住了我们两个人。在狭小的空间之中，我们呼吸交错，他与我在满天星光下交换了一个热情的有些湿润的吻。 老婆，不回去了好不好？ 本来也回不去啊，咱俩家让警察封了，你忘了 啊？那我们去哪儿呢？我倒是也不介意沐天洗地，但 我一把推开他，这死猫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。 你该把你要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。 嗯，交代什么？交代完老婆就跟我没羞没臊吗？ 不行，最多用嘴，这回就轮到他脸红了。 我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 哦，原来这只猫也不过就是个嘴炮王者罢了，垃圾。 那本书是老黄历，是世上第一本黄历，记载着三千世界众生的命运和安排，是命运簿的母册。 你是说所有人的命运都在这上面？ 是的，也负责掌管众生轮回，所以可以收鬼安排投胎什么的。 厉害啊，那你是什么人？ 怎么会有这么个牛逼的东西啊？ 我老婆履行了承诺再告诉老婆，总得先验验货吧。老婆的嘴好软。 他伸手按了按我的嘴唇，而我的心一横，张嘴咬住他的手指。 哼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伶牙俐齿，什么叫做巧舌如簧。